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 历朝历代，得宠的妃子很多，但若论情况之离奇，谁也比不过大明王朝第八位皇帝明宪宗的宠妃万贞儿。她4岁入宫，土木堡之变时受孙太后之命，保育2岁的皇太子朱见深。她比朱见深大17岁，却拥有着皇帝毕生的宠爱，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在世即被封为皇贵妃的人，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死后有谥号的妃子。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她长期遭人误解诽谤，没能以美名流传后世。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大明万妃传，讲述万贵妃的真实传奇故事。 上回我们讲到春暖花开，皇太子也到了开始学习骑射的年纪。前一日太子在文华殿读书后，随身太监王伦向他禀报此事，太子仅回复了3个字：知道了。王伦心知他凡事要先同万贞儿商量的，便不再问。晚间宫灯烛下，太子语带询问地说道：贞儿，今日王伦提起学习骑射之事。万贞儿面带笑意地回道：哦，那好啊，那是说你终于长大了。 好是好，不过我不喜生人教，起码由你教我便可。 皇太子由宫女教授骑马，岂不一人笑柄？万贞儿摇了摇头，又看见太子面带难色，便想了想之后出主意道：不如明日命王伦传话，说你愿指挥使林泽新来教授，他平日镇守紫禁城，来去甚是方便。上次他曾接你回京，你同他并不生分，以他的武艺教你应不辱使命，且贞儿同他又是相识，在旁陪伴你也不至于难为情。至于地点，你初学暂不必前往御马监场地，就在文华殿后清明宫西侧空场即可，你看如何？ 好，我就如此对王伦说吧。 紫禁城以乾清门为界，南以奉天、华盖、谨慎3大殿为首的外朝，北包括乾清、坤宁2宫 及东西六宫的内廷，界限极为分明。外朝朝臣，即使国戚勋臣，均不得进入内廷。内廷仅有皇帝、皇后、嫔妃以及侍候他们的宫女宦官方可入内。皇后、嫔妃也不得无故行出内廷，出行亦需中官陪同。不过，这种内廷外朝界限分明，却又造成不便。皇帝每日在奉天殿早朝接见百官，多为礼节性仪式。具体军机事务，仍需同内阁成员或六部讨论。既然官员不得进入内廷，奉天殿又过于巨大，不便交谈，就需另有适合场地。同时，皇子年纪稍长，不可居于内廷，但又没有到封王就藩年纪，将居于何处呢？还有，内廷仅为皇帝嫔妃所设，皇帝母后也需居所呀。因此，紫禁城内还有外朝内廷之外的第三区域，这个区域就位于外朝的奉天、华盖、景深三大殿东西两侧，及内廷的乾清、坤宁二宫及东西六宫的东西两侧。外朝两侧分别东有武英殿，西有文华殿，皆为皇帝便殿，供皇帝公务之用。太子读书便则在文华殿东廊处，皇太后居所仁寿宫在内廷外西路，皇太子居所清明宫在外东路。万贞儿所说的清明宫与文华殿之间的场地，便在外朝内廷之外区域。此区域内，外朝朝臣在被许可的情形下可以进入。次日午后，皇太子在万贞儿、王伦、张敏、秦昌等一般人陪同下步出清明宫，过了石桥往右而来时，便见到御马监太监刘永成领着几个御马监的中官及指挥使林泽新在不远处等候。刘永成是武太监，中等身材，面目和祥，已50多岁。他少时便随成祖朱棣东征西讨，立下不少战功。他忠于职守，历朝皇帝皆因其忠而重用之。刘永成因参与夺门之变，英宗回朝后教他执掌御马监。待皇太子走近，刘林等下跪叩头请安。万贞儿原不知道刘永成会前来，待其礼毕后连忙趋前问候，二人相谈甚欢，颇多感慨。原来当年万贞儿以太后宫女身份学习侧棋时，便是刘永成主教，那时万贞儿尚在少女之年。之后万贞儿等人不时前来御马监练习，刘永成也多有接待。阔别多年，此次是万贞儿随太子返宫以来同他首次相见。言谈中，刘永成称赞万贞儿这些年艰难地将太子保育得如此康健云云。万贞儿听来最是顺耳，不禁摆手掩面而笑。太子见万贞儿高兴，也随着放松下来。随即刘永成对太子说， 臣为殿下带来三匹马，两匹是已成年的西域贡马，另一匹是蒙古矮马，皆经臣亲手调教过。 皇太子拉着万贞儿走到刘永成身后的马前，好奇地就近观看。只见两匹西域贡马高9尺，英姿挺拔，毛色雪白， 浑身上下带着若隐若现的鳞状纹。蒙古矮马则是通身棕毛，毛长发亮，马背皆备有金色马鞍，鞍前设环形把手。万真儿握住太子的手，教他在马脖子上抚摸。林则欣用手牵住矮马的缰绳，对太子说： 臣可先牵住矮马，殿下乘上走走如何？ 皇太子看了看万真儿，万真儿轻微地点了点头。于是马前林则欣持缰，这边万真儿略蹲，把着太子左足尖放入矮马左侧马镫，让太子扶着自己肩头，足尖踏马镫，跨上马背。等太子坐稳，林则欣牵马缓缓前行，万真儿则同刘永成在两侧同行保护。刘永成边走边将马上一些要领讲与太子听，太子也不时发问几句。万真儿最怕太子不惯生人，紧张便容易出错，万一跌倒碰到便是大事。此时见太子心情放松，也就跟着轻松了几分。行了数圈，万真儿将太子扶下马休息。太子见西域贡马实在英俊，心中跃跃欲试。万真儿一时有些犹豫，毕竟西域马高大，但是太子自告奋勇，又不想挫他勇气。这时一旁的林则欣看出了万真儿是因为担心太子的安全，便说道： 太子殿下若实在想骑，为了万全起见，可否殿下在前，许臣在后拥紧殿下，同策一马，待殿下熟悉马性再行独自策骑。 万真儿一听便知不可，太子不喜见生人，更不用说被人抱。即使太子与林则欣相识，也称不上熟悉。太子自幼没有被男人抱过，即便是女子，自从五岁出宫，也只有万真儿一个人抱过他。想到这儿，万真儿接过话，对皇太子说： 林指挥使所言是，这西域马的性情殿下尚不熟悉，不过真儿以前学骑马的时候是骑过的，不如真儿带殿下同策一马，林指挥使在旁保护如何？ 原本听了林则欣之言有点不知所措的太子，一听到万真儿这么说便连连点头。万真儿走到其中一匹西域马侧，左足尖踏进马镫，用手抓着马鞍前端一跃，已然安坐马鞍之上。等万真儿坐稳了，林则欣轻而易举地将太子举起，轻轻地放在了万真儿身前。皇太子用手扶住鞍前铁环，身后的万真儿以手环于太子胸前，让太子足尖踏好马镫，两个人足小刚好共用。林则欣登上另外一匹西域马，因为知道万真儿骑术不凡，刘永成一派气定神闲迈上矮马。西域马天性喜奔跑，知道背上有人有驰骋之机，便将头抖了一抖，连打几下响鼻，前脚刨地。太子不知道何事，侧仰手看了看万真儿，万真儿连忙安慰道： 殿下不必担心，不过是马儿，等得有些焦急罢了，若殿下坐稳了，我便策马走了。 见太子点头，万真儿便用两个足跟轻轻地夹了马一下，这马便 一步一步地走了起来。林泽新、刘永成胯下的马也随同而行。万振儿身子在马上向右略侧，以左臂环于太子胸前，右臂持缰，边走边同太子讲：“殿下用前足踏蹬，若马儿慢行，可将上身挺直放松；倘若马儿跑缰起来，便可将上身前倾，下身将马身夹紧。或跑或走，务必使身体随马儿上下而起伏，不按此节奏韵律，人马便无法合为一体。”皇太子按照万振儿的指示，不时感受马儿的起伏。由于马上颠簸，万振儿右鬓的一束乌发垂了下来，搭在了太子的脖子上。走了数圈，万振儿和皇太子都微有汗出。万振儿身上散发的那种熟悉的女子味道，使太子心中又生出那舒适安全的感觉。马在万振儿的策动下小跑起来，这西域马跨步大，每步交错时腾空时间长，地上人看上去马跑得从容不迫，马上的人则有腾云驾雾之感。此时马跑到北面奉贤门前，万振儿将马首调过来向南而来，对皇太子大声说道：“殿下抓紧铁环，马将飞驰。”同时万振儿将太子紧紧地搂住，双股将马用力一夹，那西域马双耳立起向南疾驰而来。林泽新见此状，也连忙加速跟上，刘永成的矮马顿时被甩在了后面。顷刻之间，万振儿之马已冲到了文华殿的后墙不远处。林泽新大叫道：“万姑娘快勒马！”但马似脱缰，依旧向前冲去。正当已勒住马的林泽新感到大事不妙之际，只见冲到墙根的万振儿将马缰向右侧拉，高大的西域马前蹄高高跃起，马背上的太子被万振儿紧紧抱住。片刻之间，只见万振儿轻放马缰，动作潇洒优雅，马在宫墙前不足半尺处横身将一对前蹄轻轻放下。林泽新看得目瞪口呆，既像对万振儿，又像喃喃自语道：“啊，骑术超群，骑术超群呐！”此时刘永成胯下的矮马才姗姗来到。首次学习完策骑的皇太子回到清宁宫，万振儿扶他进了寝殿，关好宫门。皇太子忽然紧紧地抓住万振儿的手臂，将头倚在万振儿肩头之上。万振儿轻轻抚摸着太子的肩头问道：“今日练策骑累了吧？”太子摇了摇头，只是一动不动依偎着万振儿，心中觉得要说什么，但是又不知道如何用言语来表述。晚间万振儿照例在太子床榻边聊了几句，一边为太子抚摸后背令他入睡。这次皇太子却是不同以往，迟迟不能进入梦乡。万振儿撑不过，便一边抚摸一边侧卧在太子身旁。太子便将振儿的左手拉过来，将面孔枕在万振儿的手面之上，这才渐渐入睡。见太子已睡，万振儿这才悄悄地将手抽出，为他掖好被子，退了出来。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自徐有贞被除，转眼到了天顺二年，皇太子长得已比万贞儿略高了，肩也宽了，眼大明亮，长睫毛垂耳，学业也颇有成就。经史子集之余，师父们已不时以各朝历代实例指点拷问治国得失。此时之内阁成员为李贤、彭时、吕元三人，以李贤为首辅。李贤通达有城府，处事果断。彭时状元出身，由英宗亲自推举入阁。他善谋划，英宗同李贤商议大事，李贤大多会征询彭时的意见，两个人有时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久而久之，李贤却很佩服彭时坦诚直率，知无不言。吕元进士出身，身体单薄，但行事清廉端正，不求私利，且与世无争。李贤见内阁中徐有贞等已去，彭时、吕元加入，铲除石亨、曹吉祥时机出现了，便开始私下向英宗进言。这一日，英宗在文华殿对李贤提起石曹等人自恃迎驾之功，所求无度之事，李贤趁机说道：“只要圣上独断，便可阻止他等。”英宗面色有些无奈地说道：“朕并非未有独断，如上月石亨为其侄儿请功，前日曹吉祥求赐河北曹丹县良田等，朕皆未答应。每次朕有应承他等之请求时，他等自然喜形于色，但朕若不从，他等便是当朕之面忽然见色。”李贤心知英宗对石曹之事尚忌讳几分，便说道：“若他等之请求不服情理，陛下可从容对其，晓之以大义。”英宗诚恳地相请道：“倘若他等今后再来向朕为他人谋取不当之职，先生亦应出面阻止。”李贤心知，若由他出面阻止，自己地位反而不保，便说：“若臣频频出面阻止，他等必同臣结怨，于事无补。此事唯有殿下独断，令他等心知，凡不合情理之事，无论谁来请托，陛下皆不允许。此等求官求封，或将渐渐被革除。”英宗点了点头：“嗯，也是。”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匿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英宗将会如何应对石亨、曹吉祥？他又为何生出异处之心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砖瓦所著的《大明万妃传》，本书已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小燕，制作人张雅娇。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